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7月24号星期六，农历6月15。本周我们进入了二伏，自从入伏以来，天气炎热，人的精神容易倦怠，食欲不佳。北京的许多老字号，比如华天延吉餐厅、同春园、同和居、鼓楼马凯餐厅等，推出了丰富多样的消夏面食，带火了养生文化。最近雨水多，湿气重，好好养生呢十分有必要，提示大家在饮食作息上都要有所调整，不要吃辛辣上火的食物，胃口不好吃点凉面也是不错的选择。夏天暑热难耐，清凉的延庆是人们消夏避暑的好去处。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同时也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美丽乡村。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借助世园会和冬奥会延庆的乡村振兴之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猪肉价格止跌回升，发改委回应未来猪肉价格走势情况，河南暴雨对北京农产品市场影响不大，市场农产品价格平稳，套牌玉米种被索赔300万，植物新品种创新如何更有效保护。2021北京世园科技体育嘉年华在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开幕，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就在本周一，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国家发改委6月份连续两次发布预警并启动临时收储，进展怎么样？未来一段时间生猪价格走势如何？如何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如何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针对以上问题，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表示，今年以来，受供应显著改善、需求有所下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生猪价格大幅下跌。6月2号，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预案发布以后，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按照预案规定，发改委于6月16号、28号两次发布生猪价格过度下跌预警信息，提示养殖户科学安排生产经营决策。在进入一级预警区间后，国家发改委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立即启动猪肉储备收储。目前来看，生猪价格过度下跌势头得到初步遏制。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持续跟踪能繁母猪、生猪存栏变化与猪肉价格走势，积极引导养殖户合理安排生产，必要时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调控调节力度，防止生猪和猪肉价格大起大落。此外，他还强调，今年我国夏粮再获丰收，菜篮子商品生产稳步推进，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具有坚实基础。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狠抓关于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的意见的落实，推动各地加快构建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的4粮8助，全力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继续来关注市场情况，记者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河南暴雨不会对北京农产品供应带来明显影响，目前新发地市场农产品价格平稳。就在20号，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斤1.09元，价格有所回落，其中菠菜价格下降最为明显。

活动将持续到10月15号，涵盖暑假和11黄金周。7月31号，中国航空体育成果展也将首次亮相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 B 馆，集中展示中国最大的滑翔机、世界级航空航海模型等众多航空体育器材，一系列国家级航空体育赛事也将来到北京世园公园。为了能让游客尽情地畅玩，活动方呢还推出限量特惠通票10000张，游客可以通过长城内外旅游微信公众号抢票，根据需求抢购六娃卡或者是陪伴卡。据了解，嘉年华期间正值世园公园第二届北京国际花园节，极具美感的花园浪漫世界、颠覆创新的未来花园设计，世界知名的造园师、花艺师在这里汇集，也给游客打造一场梦幻的视觉盛宴。再把目光转向城内，故宫博物院21号宣布，为了保障暑期参观秩序和提升观众游览体验，故宫票务系统已经与北京健康宝实现了绑定，观众在购票过程中即可完成状态核验，通过确认短信安检入馆，缩短等待时间。另外，故宫陶瓷馆 APP 也在本周上线，数字故宫小程序也将在年内完成2.0版本的升级，让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建筑、赏文物。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哎，不激活的话只是等右天换。 不，这个短消息告诉我是激活的吗？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故宫目前每天限流30000人。记者在午门安检口看到有工作人员在引导尚未完成北京健康宝状态核验的观众进行现场核验。故宫博物院保卫处票务科科长邓宇告诉记者， 目前故宫博物院门票于参观日10天前20点开始预售，然后售完为止。为了给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快捷和便利的健康码的核验服务，我们院已经完成了与北京健康宝系统的对接工作。目前在得到观众的授权之后，可以在购票流程中完成对观众健康宝状态的核验。如果对观众订单内的所有人员的健康宝核验结果均为未见异常的话，就可以免去现场核验的步骤，直接检票入院。 在观众服务方面，故宫也新增了一些设施，满足暑期观众游览时的需求。故宫开放管理处副处长雷鸣表示， 像在珍宝馆、御花园增加了30把露椅，也为观众呢提供了一次性的这个雨衣。 如果观众不想在炎炎夏日前往限流参观的故宫，也可以选择在家浏览故宫的系列数字产品。故宫陶瓷馆 APP 在本周正式发布，观众可以借助多角度的高清文物影像，看到文物在展厅中难得一见的底款、背面等信息。故宫数字与信息部副主任于壮表示， APP 里边我们不单解决了很多展厅里边大家看文物的这个需求，更多的我们把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它的这个陶瓷知识，甚至于整个涵盖中国陶瓷发展史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时间轴，我们都涵盖在了这样的一个 APP 的里边。 我还要专门等到涨水，让他们顺着水漂到北京，干嘛都活那么远。 此外，故宫博物院还在暑期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了故宫课堂、青少年专属网站等内容。故宫宣教部主任郭美霞告诉记者， 从8月11号到8月20号，连续10天，每天的上午、下午，都会针对孩子们来推出属于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独家定制的暑期知识课堂。那么，今年我们关注的点不仅仅是在文物藏品的历史，还有跟孩子们日常的课程结合更紧密的，比如说自然的知识、科普的内容。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延庆是北京的农业大区，同时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近几年，延庆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和产业振兴步伐。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延庆借助世园会的举办和冬奥会的筹办契机，发展乡村振兴之路。 咱们延庆开世园会跟冬奥，咱们一定要把咱们延庆的区人民那个崭新的面貌展现给咱们全北京市的市民。 延庆居民乔淑芬大姐说出了这些年延庆人民的心声。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即将到来， 延庆区作为三大赛区之一，为此次盛会的举办已经筹备了多年。与此同时，多年来延庆区多措并举地实施人居乡村环境整治，不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据延庆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介绍， 一个是我们想叫借世园会举办和冬奥会筹办，我们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第二个做法呢，就是这个聚力，通过两个全民的创建活动，形成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氛围。第三呢，是拆违。2018年到2020年，我们拆除了违法建设228万平米。今年呢，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我们全力创建基本无违建区，任务大概是135万平米。第四个就是清脏，目前呢有13个街乡镇已经通过市级验收，有39个村社区达到了垃圾分类示范村社区的标准，有165个村已经完成了污水的收集处理，达标排放。第五个是这个治乱，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清理了渣土有80万方，拆除了私搭乱建近万处25万平米，包括农村经常老大难问题的秸秆，我们也实行了集中收集、集中处理。第六个呢，就是增绿。这些年呢，我们除了建城市公园，新建了4处，12万平米，在农村地区，共完成了124万平米。最后一个做法要建章立制，我们把全区3600多名各类的协管员下沉到街乡镇、村庄、社区，当网格员来进行长效的管理，对村庄过去的保洁员我们进行了减员增效。 就在本月，延庆还对今年首宗小产权房违法建设项目进行了拆除。截至目前，延庆镇已累计拆除违建900多处，建筑面积31万多平方米。现在的延庆区乡村环境大大改善，面貌焕然一新。而为了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延庆区在公共文化服务这个方面也做足了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介绍， 我们的文化设施对所有的村庄、社区、街乡镇实现了全覆盖。所以现在如果你周六周日到我们的村庄、社区，或者晚上你到我们的影剧院、图书馆，甚至我们的文化活动广场，老百姓玩得很嗨，生活非常幸福很安逸。 乔淑芬大姐是延庆区文化馆的一名志愿者，谈到延庆居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她这样说：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就文化文体活动都开展，就是遍地开花，包括就是我们现在是15个乡，然后是3个街道，几乎都是人人行动起来，为了健康，为了快乐，为了今天的好生活，就是每天都是大家笑口常开，跳一跳，唱一唱，它也是一个健康的药方。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只有产业兴旺，农民收入才能稳定增长。延庆区也是紧扣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这一重点，积极培训支持就业，鼓励创业，多管齐下，加大大家的获得感。延庆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 我们首先是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来带动群众创业。你好比说，举几个例子，世园会的举办把现代园艺产业推到了延庆，现在我们聚集了将近200家现代园艺产业，那么这里就能解决很多群众的就业。那么再比方说冬奥会来了冰雪产业非常热，我们很多冰雪企业也聚集来了，这也能够解决很多就业。本地呢，我们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积极开展各类科创、文创、旅游创意等等大赛大会通过这些大赛大会来进行创业，创业也能解决很多就业。那么想通过发展产业支持创业这个积极培训支持就业等等多渠道多方式来解决农民就业增收的问题，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富裕的生活。 延庆北菜园园艺科技有限公司借助延庆举办世园会的契机，大力发展盆栽蔬菜产业。 而世园会结束后，在原有蔬菜产业基础上，又做了特色网门瓜的种植试验。北菜园园艺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姬文婷介绍， 北菜园呀，做这个有机蔬菜也做了十多年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服务于世园会喷栽蔬菜这一块，然后这个世园会结束以后，就是研发自己这个就是水果类的这些东西搭配一下。 世园会结束后，世园公园也成为北京市民周末休闲的一个好去处。而现在距离冬奥会的开幕还有不到200天的时间，借助举办冬奥会的契机，延庆的生态修复工作也在全面开展，将奥运场馆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突出绿色办冬奥的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高山滑雪中心的出发区，大片的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上面开着红色的花。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祥作为特聘专家，参与编制了各区域的表土剥离方案。他说，在施工的过程中，表土剥离采用全手工回收。 薄薄的一层表土里面有很多原生植物的种子，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植物的种子库，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原生植被。等到修好以后的话，再把这个表土把它覆盖进去，利用里面的种子重新萌发，最后形成的还是原生植被的植物，不是外来物种。 延庆赛区生态修复工作从2015年开始，历时6年，成为北京冬奥会建设周期最长的一项工程。市重大办副主任于德全说，赛区生态环境的修复还伴随着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设计的角度预留出来这个动物的一些正常的活动的迁移的一些通道，包括还在赛区里边也建了很多鸟巢等等。现在山上有很多监控的这些摄像，也无意间拍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一些个视频资料，把这个场馆建设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的衔接起来，让一流的冬奥会场馆融入到小海头山的自然景观当中。 据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专员李红介绍，冬奥赛事过后，延庆赛区将成为珍贵的冬奥遗产，现已经根据滑雪季和非雪季时段进行赛后利用规划。 赛后的整个赛区它是4季运营的，非雪季的时候就可以滑索、山地徒步、滑草、攀岩，冬季的时候高难度的赛段就可以进行训练和比赛，低难度赛段比如说我们的回村雪道、技术道路就可以给大众来体验。山脚下我们也规划着有一个大众的雪场。 同样作为冬奥重要遗产的还有距离赛区10公里、占地22公顷的冬奥森林公园，目前它已向市民开放。据延庆区张山营镇城乡规划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张晨旭介绍， 咱们从冬奥核心区移下的是2万多棵树，大部分都移在冬奥迁地保护基地里边，然后咱们挑选了331棵像抱马丁香、蒙古栎、元宝枫这些山上原生树种，陆续的种在咱们这个路的两侧了，成活率是91.7%。它践行了一个绿色班奥，同时又保护了咱们这个从核心区移植下来的树木，再者呢也能为咱们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休息游玩的这一个去处。 目前延庆作为冬奥之城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而说到延庆区未来的样子，延庆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波表示，它必定是一个生态城、文明城、幸福城。 未来的延庆从自然风光来看，从生态环境来看，就是天蓝地绿水清，生态文明啊，从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上来感觉到老百姓更加富裕富足，乡村宜居宜业，确实是一个最美的冬奥城。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态北京。7月17号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已经造成河南多地道路、地铁等公共设施被淹，人员被困。暴雨洪灾来袭，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呢？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就和您说说个人如何避险自救。如果视线可及的区域出现了较强流水，首先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要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比如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要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 避免进入危险区域，包括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堤防或者是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进入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不要进入地下人防工程，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另外还要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雨太大可能会造成次生灾害，比如泥石流等等。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也不要靠近广告牌。另外不要站在下坡道上以及汽车后面，水冲下来连车带水会撞到，非常危险。此外就是不要穿拖鞋、凉鞋，更不要光脚，涉水很容易受伤滑倒。第三大点就是暴雨天气不要使用交通设施。首先不要开车到处跑，因为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掩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一旦滑入低地十分危险。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也存在一定危险，无论是公交车、地铁、出租车乃至高铁等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比较危险，离开交通工具找到安全位置最好。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要保持集体行动，全车人一起撤离，最好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此外在暴雨下要积极寻找安全位置，不要急着去打电话、发朋友圈、自拍、玩手机等等，雨水可能会损坏手机，太早消耗掉存电，后果可能很严重。找到高地，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去使用电话和外界联系。第四大点，要远离电力设施。避险过程中一定要远离电力设施，远离高压线、高压电塔、变电器，远离有供电危险标志的一切物品，远离电线和绳索状的物品，远离电闸、配电箱。在无法确保身体和手干燥的情况下，不要碰触插座、开关等带电设备，避免站到露天的高处，避免雷击。第五大点，关于个人通讯，在户外遇险要确保手机能支持到救援人员抵达，确保自己在得到安全后还有能力和亲友联系，因此要节约用电。在离开交通工具时可以给亲友发个消息，无论微信还是朋友圈，标记自己的位置、车辆的位置、自己撤离的计划，然后和大家一起撤离。到达安全位置后再发一条信息，标记自己当前的位置和身边人员的情况，告知大家自己暂时安全，并为了节省电力会减少与外界联系。如果周围水情已经导致自己无法离开，可以立刻向警方汇报自己所处位置、有多少人、周围水情、紧急通讯方式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如果周围环境支持你给手机充电，或者是手中有富裕的充电宝，可以立即充电，但是要减少使用手机。在可能的情况下，确认亲友的安全，并向亲友提供必要的指导，要求亲友节约用电。当获得亲友达到安全位置后，约定每隔2到4小时或者是更久通讯一次的低频度联系方案，以降低彼此的通讯消耗。灾情之下，周边电力信号都有可能中断，也有可能出现全民集中通讯导致信号拥堵。遇到这类情况不要慌乱，设法和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告知你的困难，等待政府救助。如果手边有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政府发布的消息。面对自然灾害的发生，我们做好前期预警准备工作的同时，也要学会后期科学处理，积极应对，确保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祝福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述房山区韩村河镇圣水峪村80后返乡创业青年周文霞的乡村振兴故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上午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